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08集。 红尘呀呛人，看着最新出炉的排行榜， 李狗他们这个第一名估计没啥悬念了。 江晨也看了一眼，或许是怕被喷，这些小队的配置基本都一样，职业加主播加高玩，没有纯职业的队伍。第一名的职业选手来自两大强队，实力都不弱，但王座之战又不是要把人全弄死才算赢，而是打死最关键的就行。 到时候打打看嘛。 咱能和他们排上再说吧。 会的。 正月16，王座之战最后一天，江晨和方景行照顾队伍里的起床困难户，9:30才开始打。系统是在一定的分值区间内进行匹配，如果分数接近，排在一起的概率则会变高。对于职业选手和主播而言，上午起床实在太难了。江晨小队里的几个人是昨天被他们强制要求下线睡觉，今早才能爬得起来的。如今前十的队伍里只有两个队的人员是齐的，其余在线的无可奈何，只能打散了组队或者随机排野队，想着自己先拿点分，等到人到齐了再回去。这么一个情况下，江晨的固定队相比而言会有优势，趁机捞了不少分。混乱的小队排位直到将近傍晚才彻底恢复，江晨他们冲到了第五名。玩家们什么都不玩了，专门盯自己喜欢的队伍，想要等个结局。还有一部分人盼着方队他们能和第一的离神小队撞上，但是让人着急的是，这两支小队总是错开。方队他们打的时候，离神小队刚要排下一场，等方队他们排的时候，离神小队已经打上了。玩家们正等着两队的对局时间慢慢接近，就见方队那边的排名又飙升两位，到了第三名。他们震惊，想要去看看现场，但作为外界重点关注的小队，人气不是吹的，房间根本挤不进去。好在方景行和队里的几个主播都开了播，他们能蹲直播间便发弹幕询问。 这啥情况？我还以为等那些小队的成员固定了，方队他们不好打来着。 我也以为呢，没想到打得特别顺。 有两局是开头就撞见对方落单的王，快速解决了。 还有一局啊，是炸子碰见老相好，以身为饵设了套。还有几局吧，有点神奇。 咋？ 他们好像每次团战都能够找到对方的王，干掉的前三人里边肯定中标。要不是全程开的直播，也全程有观众围观着，我都怀疑啊是有人报信啊。那你们看，这局又是了。 只见地图里双方撞上后，方景行和十方俱灭带着他们直奔那边的王，一轮集火就把人干掉了。传送出去前，对方给了疑问， 能不能让我死得明白点，为啥 今晚打完了告诉你。 众人带着问号围观他们高效率的刷分，到了第二。如今前十的小队分差相差都不多，不排就会被挤掉，排行榜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变。大家紧张地看着，终于见方队和离神的队伍撞上了。此刻距离活动结束还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，双方差的分数是一局能追平的， 这意味着方队他们只要掐着点赢，就能得到第一的位置。 牛批，会不会算错了？我看这个分还差很多呀。 哎哎，方队他们赢了，一个人刷刷刷刷的涨分，哎，那边输了，是个人刷刷刷的减分。你这样再算算， 那离神他们不得毁得肠子都青了，今天要是早点爬起来也不至于被追上。 不光如此，他们打得还比方队慢，分涨得也就慢 啊。是方队他们倒霉好吧，要是排别人他们大概率能赢，效率高点连赢两场也能超第一。现在撞离神，万一不能猜出谁是王，这不就惨了。 哎呀，是惨了，离神小队和方队他们一样，都是抽签决定谁是王，不好猜。 我瞅着其他小队的王也不固定啊，方队他们不也猜出来了？ 嗯，有点邪乎。 有点邪乎的小队趁着还没进地图，这时正在开会，几位主播全闭麦，不想让观众听对策。红尘呀呛人，没想到竟真能走到这一步，眼见到了紧要关头，便觉得有些刺激。 怎么打？能猜出来吗？ 不能。他们能打得这么顺利，是因为昨天七号申请熬夜，拉着他把前十名的视频过了一遍，理由是里面的人很多他都熟，能帮着做个参考。人在对待重要人物时，往往会有一定的反应，有些是特殊的站位，有些则是在语言和团战里能体现出一点。七号全给他指了出来，他在心里记住，今天才能带着他们高效率的杀王。可也有一些队伍比较随性，除非紧急时刻，否则不会露出破绽。第一的队伍就是如此，他们的成员实力强，很少会慌乱。七号之前分析过几个小的可能，但也说了非常时期的反应不同，如果真的碰见这种情况，前面的都作废。比如现在争第一的关键点，他们显然不会太随性。 一会儿你们多和他们在公屏上说说话，另外谁能看见飞奔小花妖告诉我一声，我去和他聊聊。 聊啥？ 聊聊我喜欢方景行这个事儿。 全员震惊，目光在他们之间来回转。江晨明白七号的意思，看向方景行。方景行点头，他是对我有意思。他想想红尘那个脑子，补充说的是小花妖。 啥？ 喜欢一个人是瞒不住的，上次咱们两个队遇见，他一直在试图和方队聊天，打赌吃饭也是他说的想在一起吃，你没看出来吗？ 有吗？ 他当时一心想赢十方俱灭，压根没注意别的。再说他也就是那天和他们碰见了，后来小花妖就和别人拍了，再后来他就成了第一小队的固定成员，根本没什么交集。 可能女孩子比较敏感吧，反正谁看见他就告诉我，我去和他聊天。 红尘要呛人，愣愣地点头。 然后呢？ 然后等我的消息。 几个人说话间进了地图，主播们又把麦打开了，双方随即刷新，开始了最关键的一场。